奇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，忽略儿童哼上一段曲调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，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，最好从下一秒，最好从下一秒。

这样就白头到老，最好从下一秒。 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人来人往。 听，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 我还在爱着你。

Yeah.

绞痛着，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

是春风柔，层层的相思也悠悠。 我的知音，我又多一个朋友。 心谢谢你的厚爱，你的真情，我会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。